耐不住岁月的兄弟你变了变得沉默说说吧那些放在心里的话兄弟我们的青春就是长在那心底经过风吹雨打才会开的花兄弟你说了以后就不拼了只想做爱情的傻瓜只想安稳有个家我们都变了的现实了不再去说那些年少热血的话兄弟我们都像是山坡滚落的石子都在跌落之中磨掉了尖牙兄弟抱一下说说你心话说尽这些你的委屈和沧桑樱花兄弟抱一下有泪你都流吧流尽这些年深埋的心酸和苦辣兄弟你说了以后就不拼了只想做爱情的傻瓜有个家什么都变了现实了不再去说那些年少热血的话兄弟我们都像是山坡滚落的石子都在跌落中磨掉了尖牙兄弟抱一下说说你心里说尽这些年你的委屈和沧桑兄弟抱一下为岁月的牵挂为那心中曾犯过的汹涌的浪为哥们儿并肩走过的青春的年华去和沧桑冰花兄弟抱